那我跟其实跟三 Q 哥一样，我以前呢就下课就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棒球场，第二个就是竞选总部。嗯啊，因为妈妈那个时候对政治很狂热，而且在小时候，我相信瑞德哥、东华、东升那个都知道说，过去台湾是蓝绿壁垒分明。尤其哈，我家以前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我还记得以前坐计程车。大家记不记得蓝的要挑蓝的坐，绿的要挑全民坐？ 真的吗？ 因为你会 有一段时间， 你会坐上计程车，司机一打开，台湾的主人你好， 对不？啊，而且你如果当年那个年代你坐上车哦，计程车是把你赶下车的。我妈妈曾经都跟计程车吵过架，是被赶下车。所以我们是活在那个壁垒分明的年代。 因为你露出透露出你的那个就是政治倾向吗？不然你就是这样穿衣服哪看得出来？那个年 代也要公台一票就后两天才出来啊， 对不对？ 对啊，啊那个时候，所以妈妈是非常的狂热，狂热到说她觉得哦，黄珊珊在内湖南港第一次来参选，没有人帮过她，不知道她是谁，我们就全部都去帮她，就把儿子都放在总部去。没想到 是你妈妈不是为了要说哎、欸、小朋友有一个安亲班，反而是因为她想要帮珊珊，所以我把一个童工丢过去。 对，所以现在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算，到过年可能请观众朋友帮我们算一下，到底是我要给安亲费，还是他给我供读费？24年没有算完，嗯啊，12岁在那边，很多人问我说你去那边能做什么？你12岁的小朋友，这张照片是这一次选举里面我觉得获得最大的礼物，这就是24年前的我。嗯好、哦，那个是我12岁的时候，他28岁。当年没有人认识黄珊珊，那我就在他旁边。那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以前哈、哦、高琳娜，我们给他，你在嘿嘿，不知死活，所以我就到菜市场里面。菜市场其实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那珊珊这样子年轻貌美的女律师，配上一个小屁孩，在拿个麦克风在市场里面怎么走，怎么讲哈、哦？都不会有人可以骂。 哎、欸，你真的是奇才耶！因为其实小孩啊，因为刚刚摩也讲说，哎、啊，他觉得那个童心的经过是因为他比较不会害羞嘛。 对。 哇，你真这样，我破嘞！ 没有没有，我现在长大还知道我以前这么不知羞耻。后来这一路，因为珊珊其实过程中帮了我们家也蛮多的忙，因为我当时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家里是单亲跟低收，我也没什么地方去。嗯、那求学的阶段，他只要到选举就会问我说要不要来攻读，在我帮我忙。那我大学读法律系，也到律师事务所去实习。那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蛮感人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人生能够有第二位很像老板又很像妈妈的人，那一辈子可以跟着他学习。我确实在他身边也学了蛮多啦。那包括从以前我小时候算是因为比较偏激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顾我，可是你在他身旁就开始磨到说，其实现在都要找一些平衡，找出大家互相的解方，所以。就是这样子24年来的磨练，我也不觉得我在政治，我觉得反而遇到任何一个人生导 师。所以是在这个过程间你是有因为耳濡目染，然后所以觉得诶、欸、好像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也是一个机会啊。如果说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到我天天那天到台北市议会，我跟委员我们第一次踏入议场，我除了第一视角看市监科送东西觉得很新奇以外，我后来就发觉说，谢谢台北市民给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一个机会，能够进到议会服务，那是很不简单的。当坐在我们旁边按表决的时候，可能他是比较拥有政治世家的背景，可能他拥有比较好的资源，或者他以前学历比较高。像我们这样子平凡家庭长大，哎，台北市民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出来学习，能够出来参选，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其实你要磨练，不用进入政治圈呐、啊，你结婚个几年就有磨练。 这是什么样的 哲学？哲学， 可是结婚是这样， 你会从哲学到神学。 结婚，你一生只能收一次礼金，我们四年可以收一次政治现金。 哦、曾经我以前跑社会新闻，有一个警察，他发了三次结婚喜帖给我， 第三次 前两次我还包哦，而且姐那个新娘同一个人哦，第三次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叫做欺人太甚，结婚三拜，然后都同一个人呐、啊，那离婚了再婚，然后又发喜帖， 这个朋友不能交。 但是佑成，因为你刚刚讲说哈，在珊珊身边，然后你觉得他又像是妈妈，然后又像老板，可是你还有别的老板呐、啊？我看过你有在蔡碧如委员办公室服务过啊。 这比较特别，是因为他当了副市长以后，他承诺，其实珊珊当年很挣扎，我也在那边爆一个料。他当年要去当副市长的时候，大家知道柯文哲主席找他很多遍，可是他到最后答应，他只有一个条件是，我内湖南港的服务处不能关门，所以他就要求我们要把他接下来。可接下来我没有牌啊，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蔡壁如委员，透过当时我们的民众党唯一一席的林国成议员，继续完成这个服务。所以我的老板就瞬间多了两位。 哦哦，所以意思是跟壁如也没关系，你也没有跟他有什么样的接触，你也不知道血滴子是如何发威的。哎， 我常常看到，因为我当过民众党的发言人。嗯，对他确实是。跟过年不要讲一下生气的事啦 可以讲一些不生气但是我们觉得有料了 壁如姐其实我觉得她是真的敢爱敢恨其实你光看她跟柯文哲主席的互动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也常常在电视上面新闻媒体会报道他们会大吹狗嘛、嗯、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最了解的人他当然对他的期待会越深有时候他对他的情绪反应也会越深所以壁如姐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民众党开会他是会在我们面前直接不顾情面的包括对幕僚会直接很严厉的教导可是对柯文哲主席他也会直接在我们面前会直接跟他是质疑他那这也是柯文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不怕别人挑战他管你是幕僚管你是跟我二十几年的这个血滴子、 欸、你确定吗 对对对 那要不然进总里面为什么没有蔡壁如的位置呢 没有啦没有是我们在搬家还没找到啦没有我真的觉得相信我像这一题齁、哦、其实在过年前大家就很常在媒体上面问我、嗯、我说真的不用担心他们两位的默契跟智慧因为他们已经走过多少年头了他们受过多少的挑拨离间跟质疑他们两位在民众党或者在过去柯市府那种并肩作战的那种搭配是不用让人家担心的啦 那像是你的角色也可以跟柯市长可以或党主席柯主席可以用力讨论吗我没有讲吵架我是说用力讨论了你也可以吗 我们所有幕僚都可以他是一个不会记仇而且完全是没有过去像我们男生会有一点点束缚要不要讨论一下现在兵役制度问题我们以前当过兵的男生还是会觉得有要尊重长辈还有阶级之分如果士官长没讲话我们做二兵一兵的先不要讲话可是在柯文哲身上是他不怕他现在是指挥官他是打棒球的总教练即便你是这个二线球员欢迎你也可以跟我挑战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讲的有道理啊他蛮重视科学逻辑这一块的。诶、 欸，我刚刚你头挂讲诶，代志哈内容里面，我就觉得有一点问题了哈。东豪哥他说柯文哲是一个不会记仇的人，好像跟我们讨论过的柯文哲不一样 诶、欸。过年嘛要讲好话，就那个仇不够深呐、啊。 没错、 啊。对，不过柯文哲是这样的，柯文哲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像右丞，我觉得他们是年轻哈。然后而且你不是靠柯文哲起来的所以柯文哲对你的影响力会不是那么直接比如珊珊讲话对你影响会比较大那像柯文哲我们那时候认识他的过程就很好玩嘛因为那个柯文哲刚开始也不会讲话啊柯文哲是人来风行的就没有人的时候的柯文哲其实不大会跟人家相处可是有人一多的时候他其实会人来风他那个时候他自己会嗨他会自嗨那你像柯文哲为什么说要看人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跟柯文哲还不错的时候柯文哲他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他很喜欢跟企业界往来可是你知道吗因为2014年那时候选举 我们以前以为他不喜欢啊因为他讲什么刀叉吃人肉啊我现在知道原来他其实很喜欢跟企业界往来 因为医生的关系这个不是说柯文哲身上才看到医生因为医生你像有些台大医生你知道台大正常挂号你很难挂台大的那个挂号你找行政院找什么官员也没有用 连病床都很难瞧 可是你知道台大有一种人可以你如果过年万一需要插队的时候去找老师 找老师 而且我跟你讲台大医院你找得到比如说某一科的你要看某一个医生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或者你知道他的学长是谁你有办法认识他还真的有办法我讲真的那柯文哲我就讲说他其实跟企业界不是那么仇视的可是选举的时候会讲另外一套嘛私底下呢柯文哲那个时候我跟他还没有说很不好的时候他会约企业界的人呢然后那时候他想要拉拢很多人然后帮他讲话嘛我们就去啊在他朋友家就在那个中正纪念堂旁边呢、啊。后来我认识的那个朋友跟柯文哲后来也不大好。好，可是那时候很好嘛。你知道柯文哲是这样子这些事情他都不管。然后蔡壁如会在旁边点点， 当他的耳朵。然后他的好朋友呢，你知道他办得多慎重，从国宾饭店找外汇进来。他不是到国宾去请你叫台国宾去吃哦，是因为他那个朋友的房子很大， 他要隐秘性啊。 对，然后呢，国宾的外汇进来啊，当然不是柯文哲出钱，那时候已经是市长了。嗯，然后你就看到企业界的什么第二代，企业界的第二代，然后那个进场很好玩，比如说我如果是柯文哲，对，我走在前面，对不对？后面两个左右护法男生，然后呢，那个企业界的第二代呢，还带了他自己的新婚太太。就是这三个人站在他后面进来，啊，柯文哲就坐中间，两个坐旁边，说左右护法。啊，这两个年轻的呢，为什么会跟被柯文哲带过来？都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都是两边的爸爸的关系。好，那柯文哲就会讲很多。那一年那个过年来讲一点点那个了哈。那一年我那时候就问柯文哲一件事情，因为2014年的时候很多人帮他嘛，我就问柯文哲说。啊，你要说服我，为什么你不先去说服这个阿晃，中年晃？嗯，因为那时候中年晃开始对柯文哲很多批判。那柯文哲这个时候，我说他不是不记仇，是那个仇不够深。可是他会看人，你要记得柯文哲会看人，因为柯文哲是短暂的，你们才是台湾的未来。柯文哲呢，听到这句话之后就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后面的讲话就开始跟所有的一切都没关系。啊，当然，那顿饭吃完以后，我也就没有下一通了。好，可是柯文哲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民进党的人，因为我们只是做评论的，我们没有党籍嘛，哈。那如果你是民进党的，柯文哲的个性就会跟你厮杀。 厮杀？就是有仇报仇啦。我下次可能就在媒体曝光的时候，我给你一刀啊。 就会厮杀嘛。所以你看柯文哲跟民进党的那个分合，那个其实就是一次的分合而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那甚至2018年那个时候，其实民进党对要不要推姚文智这件事情其实是犹豫的啦。嗯，柯文哲心里头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可是在那一次选举之后，柯文哲后来连任嘛，惊险连任嘛，对，他就开始，你就记得说在那个北门那一场跟蔡英文总统那一次啊，这就是柯文哲，他很好玩哦。你如果看他是一个只有上下关系的人。嗯，就上跟下，他没有平辈关系的，所以你在看，所以我才讲说他是没有平的，他就有上下，谁是他的上面，谁是他的下属，那个关系就不一样。啊，我们呢跟他就没有利害关系，所以他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他，啊，但是合得来就合得来，啊，合不来就 say goodbye，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 又成你们是跟他来讲。没有仇， 没有杀伤力 的。所以我的结论是，那个就是2014的柯文哲，然后我们看到的是2022的柯文哲，我们就期待2024的柯文哲会长得又更不一样。 不要很难，因为哈，人到了这个年纪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柯文哲其实没有变，只是2014的时候我们都认识他不是那么多而已。过年我还是要讲好话，我没有讲他坏话哦。 你从刚刚讲到那里哪一句是好话？ 我没有用不好的字眼呢、啊，我只是说柯文哲是因为你们跟他没有那么没有仇嘛。 是蛮平时的评论啦，哈，没有负面的话没有错，可是我们听完之后就都懂了啦，哈，我觉得佑成你也应该都懂了哈。那委员我请教哈。欸，因为我平常看到你，我说坦白的，大家都会say hello 啊，或是什么吼，拢是笑头笑面。但是委员真的吼，伊拢一个扑克脸啦、啊。那我请教你，扑克脸是为什么啦？ 没有，我不笑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很凶。对，我其实平常就是我 是因为拜票累了吗？ 我其实我必须说哈，你知道我们这种候选人哈，你只要穿上这种选举背心，它就像跟那个圣斗士星矢一个圣战衣一样，一穿上去马上变身。所以我只要一穿上那个衣服之后，我马上是无时无刻都是笑脸。然后我平常就是 切换自如，哎， 对，正收放自如，真的，我平常就是我是个 EQ 很高的人，我可以就是上一秒跟我的那个主任吵架，然后主任不听我的话，然后还会挂我电话，然后跟他吵架，但下一秒转头遇到选民的话，我会马上笑容。这倒不是说这个做作，而是就是我们这好像自己工作的一个态度。就我们穿上了我们的竞选背心之后，我们目的就是拜票，我们目的就是服务。那你不可能板着一张脸孔说：“哦，你来找我干嘛？ 哦，那这个就不重要，不可能这样子嘛。所以一定是笑脸迎人的去面对很多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经常讲说啊，我过去这一年多的这个选举啊，嗯，大家已经把我这一身笑容都用完了。 你再选一次 你不用连任吗？ 没有， 所以我要要下一辈子没有，就继续笑。所以我会觉得这其实是我们一个竞选的一个态度啦。所以让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太太也是说啊，就是说。怎么平常我回到家之后都不太理他，就是说没有，我想因为我们真的从早 你不谈为的选举影响家庭和乐， 没有真的，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标是说要陷害的人的话就叫他来选举，真的选举我觉得是一个真的吃力不讨好 啊，等等等等，那是谁陷害你才来选举的吗？ 好，我告诉你，这就是自己想不开， 跟你怪别人。 没有，那我必须说，这是因为这是你真的有，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志业啦。我们过去看过很正常很多是那种正二代。或者是那个商业那种富二代好来选举，为了家族的利益啊，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走不长远，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嗯，那我跟佑成这个都我们都不是什么背景嘛，我唯一的优势就长得比较像刘德华而已。 哪有像？ 还来啊！ 过年期间不要说谎话， 不能说谎话。没有啦，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自哎、欸，我 你每次讲 Thank you 都要昏倒了， 你讲完自己都讲不下去。 没有，最后认真讲，你心中是要想。想做的事情才会，因为譬如我们早上6点就出门，嗯，然后晚上做完热色色已经10点了，回到家10点半、11点了，嗯，然后讲我不是不想理我太太哦，就是我还是会跟她讨论今天的事情，但真的很累。嗯，那我们这样子一直，譬如我从初选开始到现在，选了1年半，我1年半每天都过这样的生活，有时候回家是真的是很想要休息，所以我这也是比较对不起太太一点，嗯，对，跟电视上跟太太说对不起。 我刚刚你的镜头这样严重呢，不是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笑的哈，那我也觉得说，哎、欸，看到人就是要笑头笑鼻啊，你这问题伤严重啊啦，等下博文你怎么了？ 如果笑是工作的话，那个就不是这样子了。那人个性喜欢笑是一回事，可是。我们是24小时，要有选举经验，不用问我嘛。你看他们三个都点头，嗯，那他会变成一个你没有消化那个情绪的时间，哦，因为人一定会有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嗯，但我们必须一直很开心，嗯嗯嗯嗯，对啊。 所以那個，但是我是觉得不要影响到回家之后，嗯，还是那傲嘟嘟啊，这样是不好的啦齁。 这算正常， 不要赌，就是真的没有情绪。 对，你回去面对太太的时候，委员你要把太太当作选民，你要做选民呼叫 家。那等一下， 你要用七辈子的能力来应付他。 我跟你讲，没有错。我后来发现，这个政治人物24小时不间断，回到家继续笑，还有一个美好的 智慧，你知道吗？像我以前跟我太太吵架，我一定要吵到赢，赢了以后，我发现我没有晚饭吃，哎，所以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自己的家庭。 我们会笑到脸部有记忆点，就是我们大概要笑到什么程度是好看。 对对对 对, 對， 就一出门就是一出来就，有真的啦，就是你不能笑得太久， 尤其 是因为真的啊，你看 尤其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有口罩还可以保护，但后期你站入口可以不用戴口罩的时候，那个2个小时是微笑空气清净机，你要在入口边吸。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去年戴了太久口罩，对不对？ 对。 会不会你们候选人之间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除了男生女跟女生， 会是差不多，啊， 会误认， 选民很常误会， 嗯，很常误会。那把你认成谁？ 我们选区倒还好啦，嗯，可是我们选区他会反正认不出我跟助理的差别。 对对对，哦， 本人来的都不晓得。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会看着助理说，哎，委员你来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我助理讲说，下次就假装是我。 很长很长。 这样我比较惨一点呢， 欸，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确认说你是不是山田萌衣本人，还有那种很热情的大哥大，你会把你的口罩拿下来。这个是让我有一点。这个让我有一点害怕，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要想方设法，因为当时候民进党的那个初选就是要让大家认识你嘛。 对。 但是我们是新人，我们就很担心说大家不认识我们。 对啊。 因为那是电话民调，他一定要必须讲出你完整的名字，或是你设定那一组名字，要完整的讲出来才算是得分。所以那时候其实很紧张，如果他们不认得我们，只有看到说我们上半部的脸，然后如果我们摘下口罩来，他完全不认得的话，我们也会很害怕。 因为后来口罩拿掉的时候，很多人我真的是不认得。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 你要看眼睛，你知道吗？ 没错，还会被误认为说是臭脸，因为你微笑，你口罩就 看不出来， 已经盖住啦，啊。然后还有那个大哥说：“啊，你想要弄白球？”我想说：“哎，误会很大，我们明明就有在笑。” 笑。 你那个口罩下面就是要弄一个笑脸，你先把它定制一个东西出来，整个 match 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魔衣啦。 所以变成后来啊，到后面我发现那个大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好酸林爱会笑，我讲会笑安怎？他就说好酸林吼，目睭都爱笑。你嘴不爱笑吧？眼睛就爱笑， 眼睛就爱笑。 对，他就代表说眼睛要这样弯弯的这样笑起来，有那种感觉。嗯，所以到后来 女生方便了，男生这样子也会有点奇怪啊。 没有眼神， 啊、 眼神先伸出来，你有没有笑那个眼神？ 要诚恳的， 对， 而且肢体动作，而且我们在地方扫街，你不能只靠你讲话而已了，你一定要跟大家的互动、面子，然后你的鞠躬，这些都是美美嘎嘎。 没错，没错。 选民真的很，选民比我们还厉害。我们一天出去发八次面子好了，他们一天在菜市场就碰了十七八个人来发面子，他比我们还厉害，他比我们还知道。 我好奇了，因为要让大家记住，一定要有一些记忆点的 slogan 嘛。啊，你的 slogan 是什么？ 我一开始出来没什么知名度的时候，我都说我的名字正着念、反着念都是陈又成。哦，后来今年又运气很好，捡到了那个韩剧什么五音五嘛。哦，正念反念都是 对。 然后我们服务处又不断的做法律咨询，跟那个剧又刚好可以连结，所以今年算运气很好，捡到了这个正念反念陈又成。嗯，这个还不错。 啊，那我以为你的 slogan 是什么？ 哦，刘德华。 因为我一等一下我知道。好，过年我们要讲实话。因为我的名字哈，其实你要找谐音很难，而且我其实当初在设立 slogan 的时候，我很讨厌跟名字谐音相关的。我知道很多政治人物都会。 可是这样子才会觉得哎、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感觉。 比如说维园嘛，为你元气满志，就是把你的字放里面。但问题是我们电话民调其实就是全名嘛，张维园。我是完全不取那个谐音 slogan， 我就直接一直讲我名字。看到每个人看到说你好我是张维园，你好我是张维园，你好我是张维园。全部都一直讲我自己的名字，让大家印象深刻这样子。那我的 slogan 其实反而跟我名字没什么关系。我 slogan 叫改变世界，被婆婆妈妈 你也是要选宇宙的， 被大哥大姐骂死了，说哇你一个年纪轻轻选台北市议员改变什么世界，改变台北 都臭屁的。对。 但我要说，因为那个我的世界是指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你的世界里面会有你最困扰你的事情。那我的目的就是帮你去解决你这个困扰你的事情，所以它的意义是这样。但我没有机会解释，你知道？所以那大哥大姐说：“哎呀，年纪轻轻哈，你还是口气要小一点啊，比较这个稳扎稳打、脚踏实地这样子。”对。 哦，来博维， 他没来问我，不然的话就写议员选委员。反正这个是他们区的传统。 议员选委员，委员嘛， 议员选委员， 好棒，好厉害。 没有，这个是他们区的传统。 对，我们区很爱学谐音。 过年， 在抽 选完了，选完了。 那你问呢？ 我一开始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常常强调一个李小龙的李，叶问的问。就把两个武打的明星这样组合起来， 你要让人家印象深刻。 对， 没有。可是我有一次跟人家介绍说我是高贵的贵，优雅的雅，然后后来觉得啊，好像换一个好了，我是高贵的贵，典雅的雅，然后人家说、啊、你叫贵典哦，他整个歪掉了。 可是我真的同意，每一套服装会自带自己的能量，就像我们穿了淡菜服的时候，然后就是可能可以挡风啊，马祖的风冬天很大，然后就可以躲在里面啊，然后逛到菜市场的时候。桌上有淡菜，我们自己也是淡菜，然后淡菜跟淡菜相见欢。有些老人家还问说：“哎，选举结束可不可以卖给我们做那个传统庆典的道具服装来用？” 后来呢，你有卖？ 没有，我后来留在办公室。对，或者黄鱼的那个气球，那可能就会有比较团体战的感觉，因为我们称为大黄鱼战队，那黄鱼是集体出动。对，所以每一套服装它会有一个自己带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但有时候缺点是说有时候可能没有背了黄鱼气球，然后民众不见得就认得出来我们是谁。 你还要着战斗袍才会认得这个。 对， 你觉得是缺点就对了齁，反而、 就看是优点还是缺点嘛。对。 不是啊，你那个可能气球要后续你可能一整套齁，你可能如果你在马祖，然后365天你都穿黄色西装，然后就知道说这样子的颜色就代表你了哈，类似是这样哦，或许也是增加一个记忆。 对，我们有黄色战袍，然后黄色西装，以后再考虑一下。 不过除了颜色，我们这边有玩了一个4D， 我就是这次从韩国学来的，我自己玩了以后蛮有趣的。我们去追垃圾车的时候，大家过往都是给面子湿纸巾洗手嘛，因为我叫柚城，我们就研发了柚子加柳橙的消毒液。 然后我去帮每一个人，你倒完垃圾我不给你东西，我帮你消毒，它就会发散出柚子加柳橙的味道，对，然后它会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哦，它又来了，反而它不会记得别人拿了什么东西，但会记得柚橙的味道。 你是不是一去之后请助理还把天空洒满你的味道？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其实有点小心机，我身上也会喷一点，对，然后他帮他消毒的时候，他闻一闻觉得哦哦，这是柚橙香。柚橙香，然后后来我就玩到说，因为我们弄了一个总部是咖啡厅，叫做柚橙咖啡厅。我不想要变传统的总部有点无聊，毕竟我跟三选了十次，所以我就想说，那用咖啡厅的形式，用柚橙茶，就是葡萄柚加柳橙茶，经过总部的就是奉茶，是奉柚橙茶。我就是从味觉跟这个口感，然后去让选民记忆。这次我还觉得还蛮有趣的。 哎，不愧是选十次的哈，这个 idea 还不错。那摩一叫三田摩一到底是？加分还减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日本人啊齁，然后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感觉会是有一点对你会是充满好奇的吧。 的确是很有讨论度，可是在初选的时候我们民进党党内的机制就是要把名字完整的说出来，其实对新人来讲不是一 多一个字，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说哎谁胆的啦，谁红的啦，还是说谁哭的啦，但是姓山田他们会临时说不出来，接到电话可能会一情急之下要讲山田还是要讲摩一，所以当时候我有一个很洗脑式的宣传咯，就是说什么哎大家好我是板桥唯一山田摩一，然后还有说我是摩一定一定搞定的山田摩一，可是我后来发现这对长辈来讲有一点太难记了，所以后来就有跟他们讲说阿伯阿姆就记得摩一盖摩一盖摩一盖，就是摩一盖，就是在那个投票的时候啊，所以你们要投谁你们就是投黑了苗熊灯诶，摩一盖就是要盖摩一的意思，这样子，对，其实是用一种很洗脑式的口语宣传，但在初选来讲啊，当时候是因为近几年的国际情势台日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我其实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也运气不错，在这个时候去参选，如果我 比方说日本送疫苗啊， 对，没错，有一个阿伯还跟我讲说啊，摩一我跟你讲，因为哈我是注定上的 AZ， 所以我被倒离。我说谢谢阿伯，谢谢阿伯。其实这时候也有算 是。上卡贼我紧 的。对对。你讲哇，我注定的疫苗，所以我一定会倒离，我一定会支持你。真的真的很多人，大概我遇到有十个人来讲，真的是七个人以上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也有在选区内也有遇到比较没有那么友善的啦，他们就说。哎，你日本人谁要来台湾选举？你明明就是日本人啊，你就回你的日本选啊，你干嘛在台湾选举啊？你在搞什么？然后我就会用台语跟他讲说，因为我爸爸是日本人，妈妈台湾人，啊，不过我祖细汉拢在台湾大汉，我是台湾囡仔。我就是这样有跟他们在解释，可是有一些不想听的、不想理解的人，他还是直接对，甚至是当时候、哦、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日本名字哦，有好也有坏。当时候很凄惨的是因为。我当时候网络上面有一个宣传，就是抖音里面的那个宣传、就说诶有一个卡车司机，有一个很本土派的卡车司机就说诶你知不知道新北市的板桥区有一个日本人在参选，我们台湾人怎么会弱成这样子让日本人来参选这个新北市议员，没有道理嘛，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票投给他，绝对不能让他高票当选。诶我真的觉得这个对我当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心里蛮难过的。 那影片你是别人辗转留给你的还是什么？ 对，是别人辗转留给我的、而且是一个完全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一位大哥。对，跟我年纪可能差了10岁有啦、大概40几岁的人，可是他完全对政治不关心，但他还把那个影片传给我，我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紧张，因为他关心你呀、 对，他是关心 你，他是关心我，你这个样子， 但是他可能在就是政治上面的讨论，他可能都比较少，所以连这么外层的人都收到那个影片，我当然会觉得很紧张。 那看不看得出来那个影片就是浏览度是多少人？看不看得出来？ 当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浏览人数好像也有几，那时候才几百个人而已，但是我已经造成我们就是团队是非常非常紧张了，因为只要因为地方上面就开始有流传说，哎，摩一。我觉得你应该要去解释你的国籍问题，你是不是要因为你的国籍问题来开一个记者会？我想说，哇， 像在这么严重，你开个记者会？ 我想说这么严重，怎么会事情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所以我一直每次哦，我只要有机会上台讲话，我都会跟选区的 大哥大姐讲，甚至一些年轻人，年轻人还好，他比较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新北市的新住民也蛮多的，除非说可能从小是从越南过来的啦，还是什么，会不太清楚，但基本上选区的年轻人都是知道我是台日混血，但是对于一些可能有可能看一次影片或是两次影片的那种阿公阿嬷，那完全是洗脑式的宣传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紧张， 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啊， 那贵啊，你讲到那个助选哦，我跟你讲，我史上这些年以来助选这么多啊，最乌龙的一次。因为我都一切是由我们家的黑心经纪人俗称太太啊，由他排嘛，像那个三点魔衣后来才来找，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都我太太全部排满 了。 那因为到中南部去的话呢，都搭高铁，可问题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因为平常要上节目啦等等啦，还有广播电台这些，所以都排定了。那有一位在某一个县市有一位啊，这个候选人啊也是民进党的，他一直很有心啊，一直联络，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一次是刚好啊，高铁站就搭高铁要去替另外一位候选人，也是民进党籍的，那事先都已经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排定了，高铁站来了以后他们会来接嘛，就派司机、还是派谁啊来接嘛。那我到了这个高铁站了以后，有一个人就立刻跟我这样子，这个很热情这样挥手嘛，然后呢就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他一定是那个司机嘛，就是我今天来助选，然后呢他要把我载去那个地方，那我就跟着他走啦，然后他就走到他的这个停车那个高铁站那个停车地方就上车啦，然后再大概只有十分钟就到了到了以后呢，那么下车我就准备上去，不对，候选人的名字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候选人是之前一直来，然后但我没办法去那一位。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好高兴，然后非常高兴。我又不好意思说，奇怪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只好上去嘛，因为他人也不错啦，因为来联络几次，我就上台帮他这个助讲推那个稍微这个推荐啊，这样讲完了以后，没多久我的大哥大响，等我讲完以后，瑞大哥，你的高铁来了吗？我们还没接到你，你知道吗？真正花我的那个人，他没有接到我，被人家接走了。我去帮别人胡选了，你知道吗？ 好扯哦。 对，这是我遇过最扯的一次。不过还好，后来这两位，因为赶快请他来接，然后后来这两位都高票当选。所以事实上，那么你要去助讲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希望你，因为你在电视上，这个等于说，人家都认识你，所以人家希望借由你的知名度来进行一个推荐跟推销。不过，还是告诉各位候选人呐、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我跟你讲，你只靠那个空气票去干什么？打广告不一定有用。你还是要早上，你看站路口，早上站路口，然后紧接而来，你必须这个到菜市场。我去这次选举里面哦，到过那个全台湾最大的那个三重果菜市场，两个半小时以上，每个摊位都去跟候选人一起跟人握手，而且你握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写人家的手什么摸过油摸过什么都不能写，你稍微有一点点就人家都不开心。然后呢，你要去扫街拜票，就是扫街拜票之外，你还要坐上宣传车，然后所有的造势都一场都不能漏，而且每天都要这么认真，你知道吗？你只有这样的这个等于说你的表现给人家看。我记得我选前之夜的时候，选前一两天的时候，去帮上一次的落选头颜若芳，那么那个在那个战车上面扫街，吉普车上面扫街。那天台北市中山区下大雨，我全身全部都淋湿了，他也淋湿了。但是从他的选区的选民，因为颜若芳上次最高票，结果没想到落选， 差几百票， 他很紧张，他一直很担心，万一自由落选怎么样？结果呢，全身淋湿了，然后又下大雨。我看到中山区的选民对他的反应，我就跟他讲，若芳你这一次放心，一定当选。最后他第三名当选，所以你一定要让选民看见你的诚意。 好，来，我觉得刚刚哦，这个摩一分享有关于抖音这个事情哦，其实知识体大，博为我不给你清稿哦。因为我最近看到像是美国有几个州啊哦，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议院也在讨论，就是他们要提案要封杀抖音，但是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啦齁。他们想啊，那我们先从政府机关开始禁用好了齁。那后续是不是要全面的禁？现在世界来对啦齁，只有印度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要就是提防的是说，你看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就很担心它会有什么样的杀伤力啦齁。那我给你请教抖音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抖音是不太适合用啦。那与其讲说我们在抖音这个平台，不如说我们的影片是用短影片的形式啊，那事实上你去看 YouTube 它也有 Short， 然后现在 Facebook 也有 Real， 它就是用比较短的时间让你可以它 群众大概是这种，这使用者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哎、欸，我看一下，哎、欸，狼烟倒烟倒，哦啊，这新仔没败啊，看一下，哦啊，唱歌好听，那我继续看，不好听他就滑嘛，他就往下，所以他短影音流行的原因是这样，他资讯速食的吸收时代。那抖音这个平台，我们担心也不是担心它的呈现方式，担心是它背后是谁嘛？嗯，你好，我们现在好，假设绿营的本土派的人物，哇，在里面讲台独啊，累积到150万粉丝，他明天说关就关，那你怎么办？嗯，对不对？那你那你要那个跟被绑票一样，你是要付费赎回，还是？所以它是一个有政治风险的平台，我们在做事情都要有风险评估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平台上面，我随时会有不见的风险，这个是事实。嗯，你看微博就知道了、啊，有一些艺人哈、哦、啊，以前在中国发展，他只要一讲说啊什么台湾，或者是一点都不能少啊，他那、网民会网友会追杀嘛、你为什么没表态？你没表态，你没表态，你没表态啊，他就被下架了。哦啊，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国宝级的演艺前辈叫什么？他抓得住哦， 李立群， 李立群，对， 拍谁像谁，谁拍谁，谁都得像谁。 哎、欸，我 有电视合同， 对，我其实我也有背。你看他那个时候是做什么事？他只是3天没表态而已、嗯。他那个时候是戏拍完，然后不想影响收视率，所以他没有表态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他自己的立场。他怕他讲了什么话影响到他即将上的那个戏剧。他只是3天没讲话而已，全中国网友追杀。为什么你没有讲？你为什么没有祝中国快乐生日快乐？你为什么在那个住在上海啊不回台湾的话，然后他就呈现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是政治风险。不过本来短影片就是这个一个媒体的时代一直不同嘛。我说最早的媒体是什么？最早的媒体就是米尔靠为阿贝安，早上听广播。然后中午煮完菜哦，吃完饭之后，下午大家就到庙口，站在榕树下，拿着扇子边山，贵啊，啊恁头家啊，今仔日干呐，吼、哦、啊，我来讲吼啊，这个民进党今麦个创啥吼，国民党在创啥，阿强阿哥那个就是最早的媒体， 耳语传播， 对，然后一直到不管是广播、报纸、电视，现在是手机之前我们的理解是 YouTube 啊，甚至是直播，那现在还有一个短影片，就是让你更快速吸收，所以。不是形式的问题，是平台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制作这个饭，其实我常在讲哦，候选人选举其实就是说一个故事。那你的故事，不管是好的故事、坏的故事，你要有观众才会有票房。意思就是说，啊，你像我们常一定有听过一些什么选举选到一半脚打石膏的啦，选到一半哭天抢地跪下来亲地板的啦，他们就是希望把那个戏剧性的效果拉高嘛， 散播出去。 对啊，你正常如果我跟我朋友走路走到一半，突然他跪下来再亲地板，你会想说哇，我要不要送医院？可是你想哇，选总统或是选很重要职位的人在做这件事，他们就是在制造他们的戏剧效果。所以你有了戏剧效果，那大家。那大家说先有支持，先有知名度才有支持度，有支持度之后才有选票。你要把故事讲得完整，那群众才有办法过来听你的故事。所以其实在座的我想大家都李问的我现在讲蛋菜大家都想到李问了，被讲蛋菜动作被讲蛋菜动作被假狼啊。三天魔一的优势就是他名字就更加不一样，身份血统更加不一样，故事讲完就好。那委员我远的优势，我觉得反而是他从选前就一直在电视上曝光，所以他知名度应该会比别人还要高一点。右丞的话，坦白讲就跟老板比较有直接的关系嘛，他等于是啊，我老板不选，我老板全力要挺我这一个人。那每一个人他的那个票，这个选票的来源不同，但是政治哦，最后这一段政治它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它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算你的选票，有的人从远远看到你，他变胖了，他这票不投给你。有的真的，有的时候你在跟摊贩讲话握手的时候，他旁边那一个听到说：“哦，阿丽娜叫个恭维。”啊，他其实他没有跟你有直接的对话，但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所有的选民，不管你上电视在街口，你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影响你的选票。所以那个整个年轻在参选的过程，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跟大家奉劝一句 ：haters always hate， 他们永远都会讨厌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认真啊，我很年轻啊，我很打拼，我读书啊。可是讨厌你的人就是永远会讨厌你。越早度过这一关，我们越能够走向我们想要打造的理想社会。 Thank you 在讲的，我看过最离谱的这个竞选的方法，那好像是因为有人这个检举啊，有人检举都是贿选嘛。啊，早年的时候，我告一告，那个选举如果哈，去因规家会要包括候选人打太太的孩子啊， 全部都披麻戴孝，拖棺材在路上走，然后像浩路北 k 一样在那边哭啊喊啊，哎，我真的亲眼看过。嗯，不过台湾也真的有候选人，只要看到有人看到商家，这个故事很有名嘛，他就立刻进去爬，进去哭。嗯，他每次都高票当选。嗯，那么过去我听过那个某个特定的这个县市的那个议员跟我 complain 哦，为什么呢？说他们是议员，但是后来他们到后来啊，那个特定的县市啊，因为有个立法委员，他常常会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他因为白天很忙，所以晚上会到商家去。商家去了以后呢，鞠躬捻香了以后，他就坐下来折莲花。所有的这个议员啊，所有的代表， 你也有哦， 就全部下来，只因为立委都下来折莲花了，嗯，所以他们其他人看他都折莲花了，我只好坐下来折莲花。 是你的对手还是你？ 我啦， 你真的就折莲花，你也要不负责任对了， 哦。我是我们家族最 小的。所以我在告诉各位，就是说，因为这里有年轻刚上任的嘛，站在。有些人认为我是理想，所以我不参加那个什么红铁白铁，对不对？其实我告诉各位，如果可以的话，你的选民的白色的这个告别式啊，能参加尽量参加，因为那是他人生最后一关，你知道吗？嗯，因为我自己我这个我的这个等于说太太她的这个阿嬷，我们在南部啊，在嘉义在南部啊。结果有一个候选人啊，他来了以后，一坐点珠瓜就足足坐在这个地方一个告别式两个多小时坐到完，这个家族100多票都差的，嗯，为什么那种感觉不一样？啊，其他人来就是点个香，对不对？好，鞠躬一下，就走了，人家就一留两个多小时，整个家族的票都会永远是他的。 嗯，因为刚刚博伟讲到有关于抖音，他说是平台的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啊，我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东豪哥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想到的是哦，因为在选前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忠实观众，党中央民进党中央都有一个一碗面的时间，我都会去看，因为我想要知道说他们的这个理念什么的。博伟也有去吃嘛，哈，哦，对吧？你那个 一碗面的时间，我硬要叫他们做水饺，我说这是面食。 对，然后我其实会看，因为我觉得那个质感不错，然后他也可以比较深度的去了解一个人的理念呐，哈，那他在这个地方的耕耘等等的。差不多每一则大概都10分钟左右啊，很温馨啊，理念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可是效果啦不敌那个抖音啊什么的， 嗯，当然啦， 啊，所以呢你说平台有问题啊，不过我刚刚形式其实如果就现在的选战的打法啦齁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可能也是个问题。 其实在去年那场选举里面，你大概看到那个速度要越来越快啦，嗯，速度会你如果速因为速度很快齁，所以它议题很快就会形成，那你如果议题没办法形成，你就会被下一个东西盖过去的哈。那去年国民党打的其实就是成功了，就是事实嘛，就是结果就告诉你是这样。那可是如果你讲抖音，你很难消灭它了。比如说，哎，一过年，糟糕，我太太如果知道，像我 藏私房钱吗？ 不是，比私房钱还严重，你知道吗？ 抖音有女人， 抖音有很多长腿妹妹。嗯，哦，你知道男生，比如说我们摄影大哥。你这个应该好，就不要跟你们扯在一起。我们那几个就在那边嘛，那个有时候我们还没上节目无聊嘛，大家在那边滑手机，你知道手机滑很快，你知道吗，嗯？那就是抖音。你看那个手一动嘛，这个不看我就滑，滑掉。嗯，那抖音抖音呢，往往是这样，你滑了一次又它就会重复出现给你。比如说你看过一次是长腿妹妹的那个笑话， 他把同类型的全部都 一直来， 下次就一直 来。那你滑到的如果是跟政治的啊，他就会一直来。这个你可以不要玩，你可以不理抖音，可是它不会消失，它就是这样快速。 那你搞久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常滑那个长腿妹妹的， 长腿妹妹就会一直来， 喜好度了，它就一直提供给你，反正 你一 次， 它就会一直来。那对于台湾的选举来讲，它就是一个武器的进化， 没有错 哦，这是武器的进化。但是你说永远都是抖音吗？也不会。那你要有新的东西，你要找在其他地方平台找到嘛？十分钟已经太久了。 3分钟到5分钟， 连三分钟都没有， 对，很短。 因为一个会花时间看10分钟的一个一碗面，它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票，嗯，就是这个团体的票。 其实我是在做功课，你知道吗？我是每一个县市候选人，我想哦，我要来听一下，我要做功课。 可是如果你没有很强的政党属性，嗯，你就有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15秒到30秒就决定了，嗯，就15秒之内我就会决定我要不要再看这个， 听 下去。有的时候，像有一段时间我常花什么。很多素人啊唱歌，欸，唱得很好听，欸， 然后后面就一直来，所以你会知道很多不同的人啊，他有的是对岸的，有的是台湾的，有的是其他国家的，他就会一直来。那这就是这个那个运算法嘛。嗯，好，那你放到今年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像明年是立委选举，立委选举那个也很竞争啊。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在总统大选的下面，你立委还能够不被遮盖掉？嗯，你一定要开发新技术嘛。那新技术就各大家去竞争。可是有一件事很清楚，你15秒之内你不能 catch 到人，他就把你划掉了。嗯，啊，当然，如果你有基本盘，啊，你是有基本盘的，你就不受这个影响。可是你一定是往中间靠拢，像陈永成，我就会觉得，你的最大的利基点就是33呢、啊。嗯，他在那边有多久，你的基本盘，你的分母就是这么大。那反而像张委员，委员，我觉得你们这次过关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对国民党是好事。 因为他不是极端派的，刚好那一个选区又有两个极端派的。 我没办法说张惠妹的背后有什么。嗯，那像三田模一，我觉得更棒的是什么？我希望有一天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议员选举里面，可能还有东南亚的背景的，有其他背景。这因为那才反映出我们台湾社会的多元嘛。嗯。可是就选举的过程来讲，速度是越来越快，嗯，他15秒就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嗯嗯嗯。那你要不要用抖音？不是重点，就你不用抖音可以。 对，用什么平台？ 你要用什 么新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做沟通？ 对，然后呢？10分钟的这种事情就是直播的威力也很强，嗯，直播的威力也很强，但是诉求的是完全不同的。嗯 嗯，好，来，你对。谁要补充来？你先补充 一点点就好。其实不管平台、形式、内容、长度，我觉得我其实是觉得你有没有用心很重要。嗯，就这一次，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手机拿了就开始拍，摇得要死啊，大家看不懂啊，或者是解析度的问题、光线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要吃空战的群众，你得对空战这件事情本身有用心。嗯，你不能物件烧手压来的开始想讲我要讲啥，大家拢一定爱听。所以要先撇除，如果比较这个对空战比较，要先撇除我现在要做广告的心态。如果你要做广告，那么它就是一支广告片啊，你自己都不喜欢看广告了，你为什么要逼人家看广告？ 对， 那你如果是说故事，是个剧情片，然后吸引人，不管是因为你的外表、谈吐、内容，他去吸引 catch 到，然后他就进入 into 你。嗯，好像我这个选举最后的时候，我跟我们团队剪了一支叫《去投票就会赢》。我想在绿营的群众有很多人看到，不知道我们先看一段 VC 啊？哦，没有，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东西真的很多人跟我讲说，就直接看到哭啊。嗯，那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是谁做的啊？其实就哦，今天偷偷跟你们讲，那个我们当时就是。大家最期盼的那个要怎么把气氛爆出来，要让大家觉得要冲出去投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把脚本写好，我们是用整个说故事电影的手法，那个东西我记得2分钟、嗯、1分多钟吧。那我哦，那点阅率也是很高啊。嗯，只是最后可能有些人，其实这次有很多中间选民他可能帮民党打70-75分，但他没有那种我120分要回去投票的冲动。那这个也是下一个阶段要检讨的。 其实很简单， 内容最重要。 刚刚三 Q 讲的那个很简单啊，你去看蔡阿嘎的相关的 YT 就好了嘛。嗯，所以说他的每一次出来就让你觉得很好玩。 对。哦， 然后有个主题，然后也可以很短时间之内这个抓到你。不过也不要忘了一件事，刚刚三田摩一讲到一件事，如果有个抖音说，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日本人当我们的议员呢？好，然后就妈用3分钟不断传，嗯，他因为他速度太快了，所以他也可能成为负面的攻击。所以以后不管是哪个政党，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新时代，而且速度非常快，对不对？你要有很快的一个快速打击部队，立刻把他打回去。 比方说，哦，那个政院要发现金等等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哎，有很多人在讲说啊，你就是多收我的钱，你抢我的钱，你什么什么什么，嗯，啊，要发不发？反正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变成说你疲于澄清，但是你又不能不澄清的这个部分，要怎么来做一个就比较快速的因应啦？ 其实，在短影片里面呢，那15秒、30秒，它并不是要你回应什么事情。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牵扯，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东西盖掉它。嗯，比如说，怀睡明在过年前讲那么多，我身边的人，他只要知道我哪一天。这种画的每个人画的重点不一样。那个玩短影音有一件事情，你要有梗。 对。 它不是对错问题啊。它是好不好玩，你能不能 catch 我的眼球的问题啊。嗯。你 catch 到眼球，它没有人在乎那个对错问题。就有些事情是很有严肃的对错。 有些事情他完全不在乎。当你决定要发的时候，他只是想问我什么时候。哦，所以那个想象的那个设定不大一样。所以你后来你再去讲那个解释六千那个东西，其实对多数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嗯。但是我哪一天拿到这个重要。嗯。那你15秒里面你如果这样子就玩，你又不对，为什么？太严肃了。嗯，玩短影片的人就是要有梗，就是要有梗。 因为我有看到民进党最近有影片短一点的，大概一分钟，但是有点严肃。 再精进30秒， 你差不多哈。我跟你讲，我们新闻学哈，黄金8秒钟，前面8秒的画面很重要，那是没得没啊，就是那个没有 catch 到。 对。 转台啊，可以把 就跳走了、 啊。哦，这个其实是要去研究的一个部分、啊。 我记得我选举的时候有一个点阅率非常高的短影片，大概才10秒钟、哦，是我在公园玩一个那个。可能老人家的一个运动器材，在摇摇，站在上面可以摇摇摇，然后就一下子就冲到好几万， 莫名其妙，你吓到。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应该在上面加一些那个政策宣传的几个标语，这样就可以宣传一下。 你只要打"以"两个字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嗯 因为摩伊，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卡车司机不是散播一个东西嘛？那我问你哦，你不是说当时本来你们的团队有想到说要不要开山田摩伊国籍记者会，对不对？啊，后来嘞？ 后来啊，我们后来想说算了，因为如果我们也有时候也是会担心说，诶，本来没有那么多人看到，反而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哇，让大家都又知道了，又看到了这个 讯息，反而是不是帮他做宣传？ 对，反而是帮他做宣传。所以后来讨论了之后，我们后来想说放弃，我们先不要这样子做，我们就是变宽，就是慢慢看，慢慢走这样子。 我你得录一个影片呀、啊，我是山田摩伊，我台湾音呐。 有。后来真的是因为刚好就是新闻的这个露出啦，哈，刚好有这个媒体新闻台想要来访问你，所以我在那一段的访问，我全部都是讲台语。嗯，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团队就说你只有用这样的方式，你出去你就是一直讲台语，然后介绍你自己是山田摩伊，爸爸日本人，妈妈台湾人，我是这样讲的台湾人，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标语跟 slogan，让大家知道说你就是台湾人。嗯， 这个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会切分割画面，然后跟那个男生对话。就他骂你一定不是一气呵成嘛，他一定是讲一下顿一下嘛。 对对。 就是啊，那一档好，这里本人来啊，没啦，我台湾的你啊，哎，多爱听我听，就你自己在那边跟他对话嘛，然后再发一个就是写许那个男生啊，希望可以当面跟他解释啊，而且我是爸爸就是日本人， 那 我 跟爸爸姓。真呢， 对，见面就直接跟他 达人级的。 你以前拍电影的， 当然的，因为三 Q 本业。 对啊， 不是有一个是什么料理医生吗？哈，阿里选举。医生呢，就大家可以多多跟 危机就是转机呀， 对啊对啊，那反而也是利用人家的质疑来解释给你的群众啊，他们还可以帮你散播呢，那个人装变坏人。 那来，我请教委员啦哈，这个是国民党的支持度啦哈，最近一次哈，其实是在年前的时候12月做的哈。那对比之后，我们看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我们看这个饼图哈，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是 24.7， 然后呢国民党 25.1， 差是在误差范围内没错，可是呢整个有一个谁啦哈，有一个谁是翻转的一个谁，民众党是 17.7 哈，近景人在笑恁4%党啦，但是有成长对不对齁，成长幅度是有的齁。那时代力量是 4.5, 激进是 2.5, 齁，其他政党 1.5, 没有特别支持的是 22.9, 齁。所以整个国民党的情势然后你们已经跟民进党的支持度是一个交叉了齁。啊你现在醒来心里是不是在怕跑啊， 那心里也在偷笑。 是吗？ 没有啦，这个其实国民党在过去这几年其实都一直都落后我们民进党。那但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国民党虽然这一次的这个图表里面超越了民进党，对不对？但你看一下这个，待会佑晨要回答一下，民众党我们像17嘛，但民众党在这一次2022的选举里面，他的这个政党支持度并没有转移到所谓的议员的选票里面啊，他们的当选的 席次不够啦齁。 对，就是代表说可能真的是民众跟国民党有很高的一个选民重叠，或者是不喜欢民进党选民的重叠啦。那回到这个国民党支持度部分，我觉得这个支持度超越民进党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开心的事情。怎么讲啊，因为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他现在是政府啊，政府有很多东西必须被监督，包含这个所谓的还税于民，或者这个发所谓现金的问题，会有很多质疑，会有很多挑战，这是在野党我们会一般人民都会有的一个质疑哈。 但回到国民党部分，老实讲，我会觉得国民党这一次2022选的不错，原因是因为很多县市首长是连任，那包含这个党的一基础，很多支持者愿意给新人一个机会。但你说国民党的整个党，我们的议题上或我们价值上真的有提出什么样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在议题上超越民进党先提出？我举例来说，这一次当然王宏威有先讲说要还税于民，但问题是要还税于民怎么还？国民党并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东西。好，那反正等到后来这个议题抛出来之后， 我怕你这样说啊，好，瑞德哥可不可以受气啊？ 不会啦， 瑞德哥很早就讲这个东西了。 过年嘛，我就直接讲说根本没有还税于民这回事嘛。所以民进党的话，为什么呢？直接讲要共享经济红利啊，就回去了嘛。 对 啊，六个字就把它打回去了。 不是，今嘛委员讲的重点是吼，是王宏威叫你把钱吐出来，所以现在钱才吐出来，这已经改善过八百道啊，但还是要 没有，因为我为什么老实讲，这就是因为他一开始他新闻的时候，他先把这个议题抛出来之后，那大家会有这个印象。老实讲，这个跟我们刚刚前一节讨论也很类似，谁先把这议题讲出来，他在媒体传播的时候，他有一个印象在。但我的意思是说，回到这个议题啊，不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但是国民党并没有针对说如何去铺陈或如何去把这样子所谓的多余的这个富余盈余的所谓的经济，把它还给到人民身上，要该怎么样去处理？反而是等到譬如说民进党苏贞昌提出来之后，我们再针对他政策检讨。那我会觉得说，一个政党哈，你没有一个特别的价值跟立场出来的话，那你在很多的时候，你吸引民众或许可以巩固我们原本蓝营的基本盘，过去支持国民党的。但如果国民党接下来很想要重返执政的话，中间选民或其他浅绿的才是我们真的要去争取的。 我请教佑成齁，你们这一次选的席次啦齁，距离你们本来预估的那个席次，我台北市不算啊，台北市算是相对表现还不错的齁，整体而言你有检讨过吗？ 我觉得在民众党这一次选完齁，包括我自己跟柯主席我们聊过天，他有发现说其实地方席次的选举并不是用理念价值就可以去完胜过去蓝绿这么大的板块。因为地方还是很吃你的里长的服务好不好，你民意代表平常跑够不够，你跟地方的连结度深不深，然后平常的组织你有没有去经营，这四年来你有没有看到人，然后还有选民服务，这些事情其实是小党经营里面面对的困境。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民众党的支持度 17% 维持在那边，我一点都不意外。就像台北市珊珊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蓝绿资源的夹击，还有包括这种弃保效应的发生，它还可以维持呢25% 的支持度，你就相信说台湾的选民大概慢慢的希望能够摆脱蓝绿那种包袱，然后蓝绿贴标签，我一定是属于蓝，我一定是属于绿的这样的结构。也是我们这三位今天住在这边，虽然我们党派不同，但我们相信我们都希望跟中间选民对话，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从政能够让中间选民这个板块能够越来越大，我们存在的理由在这边啊。所以我不觉得说民众党未来会有太多的弱势，应该是说期待未来中间选民越来越多，而三党的竞争是越来越理性，而不是透过过去的。 我觉得你讲理性，我们你看东豪哥又笑了，然后我心里面想说，从那个柯主席下面的子弟兵，然后讲出来说理性，因为其实全台湾在评论很多事情最不理性的，真的是柯文。 谁家的狗牵回去？ 这个就因为过年就要讲，有时候如果。我们如果认真去看民众党包括柯文哲他本身的论述的话，像包括我昨天在也是柜台的访问，我也说了他常常会有情绪性的发言，我一点都不反对。 但你一点都不反对？ 我一点都不反对，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人设，他有很多情绪性的发言，但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懂得检讨跟道歉。好，他是这样的人， 但他道歉了以后又是一样重新再换、 瑞德哥 他永远在道歉，永远在换，永远在道歉，永远在永远不会改。 瑞德哥其实就是你喜不喜欢他不可能，就像三 Q 哥刚刚讲的，我也很赞成，我们本来就要突破那个界限，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喜欢你，因为你今天可能在过年啊，或者是以前你曾经很喜欢他，现在你很恨他，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否认台湾就是需要有柯文哲的存在，难道就要继续让 为什么台湾也已经需要 去这么讲价选民吗？ 我想一下，过年呢要说好话了哈。 对， 柯文哲已经存在了。 对， 那我自己在看柯文哲说，柯文哲的存在会维持多久？也就是说，台湾一直都会有第三政党的空间，但是这个第三政党能够维持多久？ 道哥，我觉得存在多久和两个层次，第一个不是我们能决定。其实过去的小党的泡沫化，有时候都是民众他的选择，那是很残酷的。 对，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当年在立法院，国民党跟民进党能够共同毫无悬念的投下支持， 的票叫做单一选区两票制，在政治学里面，它本来就会造成两大党 有利于两党， 是啊， 两党政治， 所以这是结构问题。 对， 但总不能说这场比赛我们喜欢看棒垒球的人，张哥总不可能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两好三坏，这些球进来好球我就放弃不挥吧？我们至少在这边扮演了中间选民想要期待我们在那边的立场，这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啊。 这个都同意哦。那我在讲说这个发展。第三政党的空间的发展跟柯文哲个人的发展他不一定有等号关系。 那是两件事。 那我讲一下，因为其实在去年那场选举里面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低估过黄珊珊。嗯。就黄珊珊的特质跟柯文哲又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黄珊珊大概就是都会女性中产阶级。所以他吸引到的票是原来两党都要抢的比较中间这一块。然后因为珊珊过去的背景又有点浅蓝。他又会有点浅蓝。那你在那场选举里面看到的就是432的分布嘛，25%多不多？是真的蛮多的，很强。可是25%够不在单一席次的时候够不够？你就会面临到那个蓝绿被夹杀的问题。就是第三势力要突破蓝绿夹杀，你就必须要有能力跨过去。好，那就回到一个在因为2023年嘛，我们会一路谈到2024年嘛。嗯。如果2024年第三组候选人一样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好，那选举里面有一个最怕的东西，就是你刚才讲到那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那个好感度嘛。 对， 像在到目前为止那个11月26号的选举之后，那个裙摆齁是还少，还没结束， 就 是 裙摆 啊， 裙摆 也可以， 我说那个裙摆， 裙摆 不是 裙摆， 是 长腿， 我说那个是裙摆， 那个 那个裙摆嘛。然后呢，所以你就看到裙摆吧，裙摆吧，所以是差不多。好，那可是对于台湾民众党，其实过去的例子里面是亲民党，啊，他会有面临到一个先天的问题，就是说柯文哲的一个限定是什么？就是他会跟宋楚瑜、宋先生一样，就是一人党的问题。嗯，那台湾民众必须要蜕变成什么状况呢？就是他不能是只有柯文哲代表一切，只有当台湾民众有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他不是依附在柯文哲身上的时候，这个第三政党他才有机会真正的生根茁壮啊。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讲好话嘛。 有正面的提供的建议来，国伟。 只有一句话要送给柯文哲，陈又成要包大包一点。你看他只要教他，他就想办法讲柯文哲，称职的工作。 而且他讲的柯文哲跟我们认识都不一样， 都真的不一样哎。 所以我们来出来呈现另外一面柯文哲给大家看，对不对？ 总有一天， 柯文哲自己就会呈现给我们看的。 你有数过党内每次沟通讨论那个用力讨论的次数是多少吗？ 其实真的不少啊，不然怎么大家会一直爆料爆出来说会有这些针锋相对呢？嗯，对吧？我觉得这个逻辑 因为不少才会呢，这个，一个一个离开啊，有没有？ 不会，因为民进党过去离开的也不在人数 也不在 话下。 不是啊，我跟你讲，他们离开的人真的很多， 对， 可是你们是多又快。 还好啦， 我插一句话， 对对对， 我跑民进党的时候离开最多的是谁？你知道吗？党主席，民进党的党主席离开最多啊，嗯，对不对？ 是啊。 可是民进党有一个特性，就是说要有政党哈，要有自己的那个灵魂，嗯，因为党你不能依附在那个党主席身上，所以你看民进党就说离开离开离开离开，可是他并没有消灭。 其实东豪讲的就是民众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民众党只有一个人的灵魂，就是柯文哲，这就是目前他最严重而且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民众党要形成自己的魂魄，嗯，而不是依附在那个，就像亲民党后来。那个国青合了以后，亲民党所有人就进了国民 党。就对啊，泡沫化啦，对啊，可以用假期啊。 但是我就讲，台湾有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有，因为第三势力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就出来，就出来，就出来。 嗯，第三势力是三力。 一三， 这个通告费要包多一点。 过年的思路啊，第三势力就是三力。 当时六还包几包，还搞包了。 来，摩一，对于民进党哈，因为的确是遇到一些艰难的状况，那包括政党的认同啊、支持度，都有明显的大幅的下滑。那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我想要跟那个我们支持民进党的这些基层民众们哦，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悲观，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新选上的这些新科议员们哦，反而是要更努力的扎根基层，然后甚至是要好好的倾听民意，满足民意，的确是真的，这个的确要做到。 那我请教，在选举的过程间，你感受出来那个民意的，就是说对民进党的一些想法吗？ 其实我当时候在选举期间哦，其实我觉得有感受得到民众对我们的一些我无论是沟通上面的不足啦，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没有时间沟通，甚至是没有抓好这个正确的时间来沟通。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民众沟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回过头来看哦，因为以政党认同度来讲，我在选举期间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我们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党中央哦，其实应该要有更多的时间，还有更多的机会，要好好跟我们的无论是基层党员还是一般民众，甚至是中间选民来好好的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部分的确真的是要好好检讨，但是我觉得面临到后面的选战，民进党真的确实也不用太悲观啦，的确是这样。 我补充一下，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年轻人，对不对？选上议员，能够看到李问愿意远渡重洋到马祖去，这个就是台湾的希望。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不过呢，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让这块土地更好。这就是我们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对，谢谢大家今天分享非常多有关于选举的啦、辅选的，还有以及整个政坛未来走向给了很多的建议，谢谢大家分享。大年初五是迎财神，那祝大家可以财源滚滚。我们明天还要继续，还有节目，我们明天见。